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83集。别说仙家，就是以前在那儿摆摊的都说半夜遇到无常拿纸钱来买东西。现在城隍爷撤了，奇怪的事儿少了些，但现今的世道，这种曾经群鬼聚集的地方指不定就有乱七八糟的玩意儿。寡耳真人蹲了下来，余行家赶紧用外套帮夫人遮住裙子。寡耳真人沉思道， 那先前怎么会查不到？不行，本真人要亲眼去看看，便不是在街面上出事，也要闻闻有没有踪迹。 而且老头身上应该也有法器之类的护身，老余家讲究这个嘛，这让关二真人察觉到可能有点棘手。 余行家，本仙现在就要去找你爹，你最近不是收了个朝真图的粉本吗？ 是。余行家赶紧回应道，所谓粉本就是古人画作的草稿。余行家收的这个道观壁画的粉本，这种一般是画师的传家宝，而且需要流传下来，以便后人在壁画有损时修补。这藏品完整，宗教题材是朝拜先人，有好几处知名的壁画作品是根据这粉本创作的，作者又是前朝著名的画家李庸。买下来就花了余行家300万，重点是佳品难得难遇到啊。他听瓜二真人忽然提起来，心里有些突突，感觉不太妙。瓜二真人道， 哎呀，你拿，叫那小子拿着跟我一道去。李庸画神佛啊，最有灵性，而且这画放在观中受过万人膜拜，香火熏陶，万一有鬼物还能吓唬吓唬对方。 吓唬吓唬吗？余行家搓了搓手，咬咬牙道，行行，那您千万要保管好了，我好不容易收到的。英韶猛道， 我也要去。 瓜二真人反问， 你来都来了不去一趟，亏你还信来老爷。 英韶无语，是这么解释的吗？瓜二真人继续补充道， 再说了，本仙怎么好自己捧着那画，只能借你的身体。哦，还有我那老婆也一道去，必须把你爹救回来。 就好，行吧。英韶挠了挠头，怎么说余行家也是他的大主顾，还是他的伯乐，此番当然是要帮忙的。长生街，宋福潭在路边停下来。 穿过这条街就是南城隍庙旧址了，原来的庙因为危房被拆过，后来复原了一个。 哦，那我们就在这里离魂吧。 蓝河看了一下，这会儿已经没什么店铺开着了。 我先去探探。 胡七十九主动道， 我若是直接帮尊家解决了，你下车都不必。 这方面胡七十九特别积极，蓝河却道， 不行，你性子太急躁了，我和你一道。 蓝河离了魂，对宋福潭一点头，由他看着身体装着刺猬的塑料袋也留了下来，只拿了包往外飘。街面上已经没什么人，蓝河穿过长生街，到了城隍庙后方的院墙处，上有监官有贺四个字。云龙纹样的拱形后门已经被堵住了，但对无常来说没门不算什么事。可是蓝河看了几眼却有些索然无味，这里看起来已经很久没有人进入了，灰扑扑的砖墙与瓦片，也没什么香烛之味，那里漆黑一片。就算是邪灵占据神位，也要有利可图，但这里已经很久没人上香了吧？蓝河道。胡七十九也不禁点头， 要不走吧。 蓝河也很想走，手摸着官帽，却想到上头的字，做无常要紧的是不忘初心啊。他不禁挣扎道， 可是 来都来了。正在这时，他听到院墙内隐隐约约有声音传来，于是飘上去趴着墙往内看了一眼。英韶跟着瓜尔真人到了长生街上，只见他们夫妇到处闻闻嗅嗅，也没有老鱼的味道。英韶瞥见了南城隍庙，说道： 哎，要进庙里看看吗？ 瓜尔真人不耐烦地说道：进那儿看什么，老远只闻到灰尘的味道。 英韶心里一直惦记着来老， 哎，那也许可以问问那里的银财呀。 瓜尔真人扑哧地笑道：那里有什么阴差，连神都早都没了，走了走了。 金藏谷悄悄翻了个身，英韶觉得哪里不对。 哎，真的，其他地方你都搜来搜去三五遍，为啥这个城隍庙你就不愿意进去？就算没有阴差，万一人真倒那儿了咋办呢？ 那是因为…… 瓜儿梗了两句却说不出来，一扶自己的瓜皮帽，若有所思的道： 是啊，为什么呢？ 城隍庙大门紧闭，说是保护建筑，但长年累月也不见得有人来。两侧有楹联，上联是阳世奸雄为天害理皆有己，下联是阴司报应古往今来放过谁。瓜尔真人的老婆盯着门锁看。 那我们进去吧。 瓜尔真人舔了舔爪子，在锁上拍了三下，咔嗒一声，大门就开了。他们仨摸黑走了进去，依稀能看到正对面两间大殿，殿门紧闭，看不见里头是什么。此时身后的大门像是被一阵风吹过，轻轻地重新关上了。英韶抖了一下， 好像真的没有人烟。 瓜尔真人鼻子一抽，却道： 不对，我闻到了，闻到了香味，好香啊。 瓜尔真人冲着一个方向走，因殿门关着没法从中穿过去，故此由旁边绕到了殿后。月光柔和地洒下，带来些许光亮，只见正殿后门赫然是打开的，殿门口跪着三名男子，头顶竟是插着三支已经快燃完的香。一个女鬼手里端着盘子，那三个男子就把洞里的香脚拿出来，从他盘子里拿出新的三支香点燃了插上。这一切都在黑暗中进行，他们全程一声不吭，也目不斜视，仿佛没看到英韶几个进来。 这是啥玩意儿？ 英韶感觉到鸡皮疙瘩瞬间满布全身，关二真人的嘴角也抽搐了一下，不知不觉和老婆背对背，警惕的一扫，低声道： 这是肉香，烧香者在头顶身上扎洞，燃香插于其中，甚至割肉于香炉，以示诚心。我已经很多年没看到这样的烧香法了。 没有蓝河那样的制香技术，也有人别出心裁，但金石之人怎会再用这样自残的方式烧香，在头上身上扎洞。英韶只觉得想吐，他看不到那几个男子的脸，但其中一个头发已经快全白了，身形清瘦，很像印象中的渔夫。他喊对方的本名 于正清， 没有回应，倒是那女鬼仿佛慢半拍地看了过来。她身上穿着校服，年纪也不过十六七岁，一张带着婴儿肥的脸露出一个恍惚的笑容，像是在回应瓜尔真人。 肉香真的很香。 英韶说道。 是你？ 怎么可能是他，这明显是个生魂，受香的也不是他。 瓜尔真人走了几步往正殿内看，却见城隍老爷向倒座大殿正对着外头的几柱肉香响祭。瓜尔真人眯眼，他怎么也看不出神像中是个什么玩意儿。 你是个什么妖怪？ 瓜尔真人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， 对英少道：“ 你快点再试试，把来大流氓叫来。”“ 哎呀，前头已经试过一次了。” 英少正说着，就听咔嚓一声，那殿内旁侧的牛头泥像居然从神坛上一跃而下，大步走了出来，脚步越迈越大，踩在地上发出巨响，碎泥片从塑像上点点剥落。关二真人和老婆同时向前几步，抬手各扛住一条臂膀，脸也吃痛地绿了几分。英少赶紧念咒：“一柱清香到八方，鬼差 来了来了，别念了。” 只听一声轻喝，来老爷从身后院墙上飘了下来，落在英少身前。英少有点目瞪口呆：“ 哈，我还没念完呢，来老爷开飞机来的吗？这么快？” 蓝河跳到泥像身上，手里的锁链将其一缠，胡七十九便凶残地窜上去抱腰，拧身将牛头狠狠地摔在地上，成了一地泥块。蓝河的眼睛迅速扫过眼前的事物，包括那三个跪着头顶的香和穿校服的女鬼，心中十分不舒服，只在校服女鬼身上停留了一会儿。当差一段时间后，蓝河已经能分辨出来，这其实不是鬼，而是生魂，离体之魂。蓝河脑海中闪过那个中年男子的脸，五官和他隐约对应上，还认城隍做干爹，没想到认的是胡四吧，给收来做侍女了。 来喽！ 瓜二真人一脸欣喜，迎上去前去拍马屁，刚走到面前就被蓝河揍了一拳。瓜二真人捂着眼睛哭道：“ 你到底什么时候来的？你听到我喊你来大流氓了？”“ 诶，你刚才喊我来大流氓了？” 瓜二真人尖叫：“ 那你为什么打我？我老婆都没打我。” 蓝河和瓜二真人老婆都无语了，他就是记得上次瓜二当着他的面说他坏话来着，不冤呐。蓝河若无其事地问道：“ 你们来这儿干什么？”“ 余杭家他爹不见了，便查到这儿来，这里怪得很，本来都想走了，还是英韶说为什么不进来，我才反应过来，好像不知不觉就想避开这里。” 瓜二真人偷偷看蓝河和他旁边那一看就很凶残的狐门，心想难道来老爷不是被召唤来的？不错，英韶因为养了金蚕蛊，一直有那么些抵抗力，而且难怪他没回家，原来是来这儿的。蓝河也想到了自己刚才同样想离开，这是不知不觉就被迷惑了吗？说到迷惑，他却是想起一位，忍不住询问地看向胡七十九。胡七十九鼻子动了动，那半条尾巴在地上清扫。“ 我闻到血的味道了，谁的大牙掉了还没补上？胡四，你出不出来？”“ 啊，是胡四。” 瓜二真人一惊，蓝河也暗想，上回在绝慧寺胡四吃了亏后，阴差们又满世界找他，还是没找到，他竟然躲在了这里。胡四擅长幻术，占据这里还诱人来给他烧香，借此恢复。明明这么大一座城隍庙，无常们拿着他大牙搜寻，竟是错过了。恐怕和他一样，到了这里就很想离开，足见迷惑之术精深啊。胡七十九虽然叫破了胡四身份，庙内却毫无动静，只有马面与无常的神像在缓缓动弹，发出与石头摩擦的声音。蓝河立刻掏纸出来捎信给老白：“ 快来，兄弟们都来，群殴胡四了。” 原本只有神像伺机而动声音的庙内，此时却是有怨恨的女声响起：“ 又是你，都是你，你就会以多欺少，爹一群畜生来欺负姑奶奶。” 掉了一颗牙，他恨死这个阴差了。“ 难不成跟你单挑啊？” 蓝河也觉得奇怪， 我们阴差是一个有组织团结的集体， 要不是他大多数纸马都输送给阴差，现在就立刻放牲口离胡四了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